第十章：富贵富贵，富在知足，贵在能退。快乐其实是没什么道理的，快乐的人并没有多拥有些什么，快乐的人只是少了很多抱怨。不要忘记，其实人最没办法计算的根本就是自己的终极名利与财富，不是你的，纵使你处心积虑地蹲积，终归会被你的不肖子孙将它败晒。而且名誉地位这家嘢，很多时都不到我们控制的，不是吗？一次的天灾，一次的车祸，一次的意外，一次的战争，一次的大病，就足以摧毁我们生命的全部。有什么是你计得到的？有什么你可以预先计划好的呢？人性中有一种悲剧的倾向，就是一味地喜欢希冀未来，期望未来，一味地向往传说中那朵神奇的玫瑰，却没办法欣赏一下自己窗口前面那扎盛开的野花。亦即是说，人常常不懂享受自己已经拥有的，亦看不到自己拥有的，因为他将注意力和精神都放在遥远而看不到的未来那里，所以他哪里有时间停下来享受一下自己拥有的幸福呢？因为来自外在的诱惑和人与人之间互相的比较，早就令他忘记了什么是活在当下，就好像已经是小康的人，不懂得知足。他为了事业上更上一层楼，就选择放弃享受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连正常作息的时间和健康的生活习惯都忽略了，因为他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和应酬上。到他自认达到目标那天，才发觉自己已经老了，才发觉一直以来这么辛苦，其实自己都不知道真正为了什么，才发觉事业成功之后换到的花天酒地、酒池玉林、大鱼大肉和纸醉金迷的生活，只是掏空了自己的身子，最后才发觉是自己葬送了自己，亦葬送了自己一生平淡的幸福。其实平淡平凡的人生才是最幸福的，因为只有平凡的人才有时间停下脚步，享受下人生的美丽。宗教亦成日教人活在当下，什么是活在当下呢？就是接受一切好与不好的人和事，好的善缘使我们喜悦，不好的恶缘使我们成长，珍惜一切好与不好的缘分。我们不经历一番寒彻骨，哪会闻到最终扑鼻而来的梅花香呢？人要活在当下，人要学会接受无法改变的事实，千祈不要去忧郁已经过去或者已经成为事实的事。一位失明的哲学家曾经讲过，最可悲的不是因为你看不到东西，而是你没办法接受看不到东西的事实。他认为自己失明之后，他更加懂得用心来看清楚这个世界，所以一念之间所产生的结果真是大不相同的。其实你所认为的你并非是真正的你，反而是你的心点想，你就会变成怎样的人。这位哲学家放下了得失，学识了用知足的心来看待自己的人生，他懂得贵在能退，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他的人生比很多明眼的人来讲就算是幸福得多了。人真正拥有的就是赤子之心，有赤子之心的人才懂得什么是知足，因为知足的人会觉得自己拥有了很多，贪婪的人呢只是懂得抱怨自己事事不如人，等到有一天自己缺了手、少了脚、破了相、盲了眼，才要开始回想自己以前的日子有多幸福，便会后悔自己当初为何不懂得珍惜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心中就会开始想，我真是什么都不要了，只要能够回到以前就已经很够了。如果人懂得用灵魂的角度去活在当下，人生将会减少 99% 的遗憾。千金难买早知道，人啊，为何非要等到自己要彻底告别那一日才会清醒的呢？放下得失心吧，用知足常乐的心来过日子。如果今日都没办法过得开心，又何必去烦恼听日的事呢？无论听日有几大祸，我们已经真正知足地活过今日了。我送给大家一句咒语，这句咒语我将它贴了在我的冲凉房块镜上，每日刷牙洗面的时候都会默念一片，回到家临睡觉前亦都会默念一片，它能令到我的灵魂每日不理遇到任何不如意的事都能使我不起得失心。你一定要将它贴起上来，等你日日看到，因为人有惰性亦非常的健忘，如果你日日看着这张咒语，你才会心直心中，这样才会在你的生活当中真正地产生作用。 那句咒语就是，当我正在烦恼自己没鞋着的时候，我忽然间看到一个无脚的人，我的烦恼就当堂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生中纵使有许多的不如意，但是跟那些真正不幸的人来比，我们已经算是活在天堂了。找回你的赤子之心，过一个知足常乐的生活吧。